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依旧要与您分享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小故事。赵丽蓉献给观众们的最后一个小品是1999年的《老将出马》。当小品的创作者找到赵丽蓉时，她正在国外探望小儿子一家。赵丽蓉一听说是表演农民接受新鲜事物、上网搞旅游的小品，一下就来了兴趣。在国外时，赵丽蓉把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全用在了英语补习上，每天都让儿子教自己说英语，又是录音又是标中文的，还反复听电影《泰坦尼克》的原声录音。学会了英文，找到歌曲的演唱感觉以后，赵丽蓉立刻就从国外赶了回来。回到家里，赵丽蓉先给剧组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已到北京了，时差还没倒过来，头挺昏，我明天再去剧组吧。刚挂了电话没多久，赵丽蓉又打来电话说我还是去吧，心里惦记着那个小品，在家里睡觉也不踏实。说到这儿，就让我们先来欣赏赵丽蓉、巩汉林、金珠合作演出的小品《老将出马》。 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中。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中。 咱娘俩还得练练。 练练， 请。女士们，先生们， 来得深见他们。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为了看我土柴呢。靠山村 咋样咋样，别说还真是英国味儿， 我前面的英语呢， 那真是唐山味儿， 那都说白学了。 哎，咋能白学呢？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还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说啥事儿吧？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

巩汉林跟赵丽蓉合作的最后一个节目，也就是这一部在1999年表演的《老将出马》。巩汉林回忆说，那年春节晚会直播前四五天，突然导演跟他说赵丽蓉咳血了，他一听当时脑袋就大了，立即表态必须让赵妈休息，就是春节晚会不上也得休息。可谁也劝不动赵丽蓉，第二天赵丽蓉带了一包没有任何包装说明的药继续参加春节晚会的彩排。就这样，72岁的赵丽蓉忍着病痛再次走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小品《老将出马》一如赵丽蓉的其他作品一样，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然而观众们并不知道，这位在台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老人已经是肺癌晚期。谁也没有想到，那首在小品中重新演绎的《泰坦尼克》主题歌竟成了赵丽蓉在艺术舞台上的绝唱。舞台上赵丽蓉多次扮演巩汉林的妈妈，而生活中赵丽蓉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巩汉林。现在就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赵丽蓉巩汉林合作的小品片段《功夫令》。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那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对，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咋的了？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看你像根葱。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看出来了， 看看，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那是。你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那我知道。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武文化， 武文化，明白吗？ 明白了。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对， 练功去，练功去， 站桩。 这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孩子， 我不要， 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 听， 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那，哎呦，你轻点嘞。 你到那儿了吗？ 哎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这叫内家功。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孩子 啊， 你听我跟你说， 哎， 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为啥？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对， 太软呐、 啊。是啊，要 妈舍不得呀、啊，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啊？ 都怪妈心太软呐、啊。 你是，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不愿让你练功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要做个强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你不该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替我扛。练功看似简单，练成太难，我知道我不会随便勉强。 好，我不再心太软，心太软，我要教你练功到天亮。 我无怨无悔要做个强人，我会让自己变得坚强， 这就对了。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您别说我软，谢 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好，站好了啊。 好， 教你手硬的。 嗯， 这叫顶天立地。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您再来， 顶天立地。 哦，顶天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您再来， 顶天立地。 哎， 你跟我一样了，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 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过来。我得看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我是一 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1987年，导演谢铁骊拍电影《红楼梦》时，选择了赵丽蓉饰演刘姥姥。赵丽蓉文化不高，她看不懂《红楼梦》的一些资料，就一遍一遍地看连环画，用心体会刘姥姥的性格特点，并自己设计许多小细节和动作来展现刘姥姥的性格。正式拍戏时，一场戏下来，导演都喊停了，她还沉浸在角色中，那种滑稽劲儿引得四周人笑得前仰后合。导演说，赵丽蓉真的入戏了，把刘姥姥真正演活了。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电影片段《红楼梦》。 我请老寿星安。 起来，快扶姥姥起来。 哎， 起来吧。 谢谢姑奶奶，夫人们万福了，姑娘们万福。 请坐吧， 坐吧。哎， 刘亲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还小呢，75了。 这么大年纪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 瞧您说的，我们呢生来就是受苦的，您老太太生来就是享福的。我们也像您这样，您说那庄稼活不就没人做了。 眼睛牙齿都还好？ 都还好，就今年这左边的槽牙有点活动，就这这边这边的。 我老了都不中用了， 爷爷花儿也聋，记性也没了，平日不过捡嚼得动的东西吃两口，闷了和这些孙子孙女们玩笑一会子就完了。 这才是您的福啊，我们也想这样而还不能呢。 什么福，不过是个老废物吧。 瞧你说的。谢谢姑奶奶。 我才听凤哥说，你今儿带了些瓜菜来，我正想吃地里现摘的瓜菜呢。 那是野味的，不过吃个新鲜罢了，照我们也想吃个鱼呀肉的，只是吃不起。 今儿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聚，不嫌我们这里多住一两天再去。 那感情好，我多谢老寿星了。 慢着慢着。 谢老太太。坐吧坐。他们都笑我呀。 这就是电影片段《红楼梦》。赵丽蓉曾经和陈佩斯合作过一部电影，叫《孝子贤孙伺候着》，讲的是一位73岁的老人在9月初9这天以假死来大办丧事，借机考验儿女孝心的喜剧故事。陈佩斯创作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心里就将母亲这个角色分给了赵丽蓉。可是电影界的很多人都跟他说，赵丽蓉可不太好请啊。当陈佩斯忐忑不安地拿着剧本来到赵丽蓉的家时，他才发现人们所谓不好请这三个字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下面先让我们来欣赏一段电影片段，孝子贤孙伺候着。 我还告诉你，不但不能烧我，我该带的我还都带着。 带什么都行，反正纸糊的。 你爸死的时候多惨呢、 姐， 就剩了一件破棉袄还给咱们留下了。 对， 这回我走的时候把那好衣裳我都给他带着。 对，一年四季都带上。 对，带个彩电让他在那边也开开眼， 还有冰箱沙发， 再带个小四轮拖拉机行吧。 嗨，姐到那边别让姐夫再种地了。 对，享福就剩下享福。 对 哈、没问题，你想要什么拿纸给您糊什么，反正4毛8一个，对不对老舅 啊？姐，二小他要是把你火葬了，跟姐夫去的不是一个地方，那这东西就 老舅。 儿子，你说我死了你咋办？ 妈，您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您今天73大寿，您能活100岁啊？活100， 我活100岁不也是烧吗？我今年73，你们也都知道，73、84这是个坎儿，反正我也活腻了，我就是这么一桩心事，我死了你咋办？ 嗨，烧呗。 敢， 老舅 就在这儿，你就给我弄个水。 那是我给我妈买的绿豆糕，你少吃。 你别打岔，这跟你说呢，嫩嫩嫩， 长寿面煮好了，您吃不？ 妈， 不，先待会儿再吃。嫩上嫩手印，写字。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电影片段《孝子贤孙伺候着》。据陈佩斯本人回忆，当时赵丽蓉主演老太太，她很是担心。因为老年人演这种戏又要躺在棺材里，通常是最忌讳的。没想到陈佩斯把故事说完，赵丽蓉一下就乐了，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演出。陈佩斯说，我从心里非常敬佩赵老师的人格，敬重他的艺德，他能为了戏不顾一切，应该说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标准。 静静地离去，一年一年风霜遮盖了 才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人们管那些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叫马大哈。您知道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吗？上个世纪50年代，马三立表演的相声《买猴》轰动一时，马大哈这个经典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重温一下《买猴》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话说1953年，何池希望针对某些干部不负责任的现象创作一部话剧，可是构思不出合适的故事。后来有个同事无意间对何池讲起，有一家百货公司本来呢要买20箱猴牌肥皂，结果却买回来2只活猴。嘿，这个故事一下启发了何池，于是他就写出了《买猴》这个段子。下面让我们来听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买猴》。 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哦哦，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哦，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有。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啊， 我得走， 啊， 完成买猴任务， 啊，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